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95集，擒贼先擒王。张松一手持符，一手持剑，符火点燃之后，通过剑气弹出去，一团接一团地落在触手之上。触手似乎很忌惮火焰，当即连连收缩。张松却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步步紧逼。龙虎山财大气粗，张松又是内山的嫡传弟子，没人知道他这次出来到底带了多少符文。他现在用的火符虽然没有上清丹那么值钱，但对没有门路的普通道士来说也是值钱货。要是他们看见张松把火符当成玩具玩似的，简直会破口大骂，败家玩意儿。汤姆一刀把触手砍出个豁口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回头一看张松，眼睛都直了。 哎，哦，少帝啊，你是魔术师吗？还是会玩火的巫师啊？ 没见识，这叫伏法。 伏法， 小心！ 因为走神，一条触手拍下来，汤姆的半边肩膀差点被拍住。关键时刻还是张松扯了他一把，用剑将触手荡开，但张松的虎口也因此被震得发麻。比起张松的炫富式炫技，杨守一就显得稳扎稳打多了，但他的攻击并未因此削弱分毫，一人独占三条触手也绰绰有余。众人虽然在触手的攻击下无碍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触手的主人作为巨型妖兽，力气极大，哪怕是修行者与之对上也颇为吃力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体力流失会更快，即使光是消耗时间，触手也足以将他们的体力耗光，然后轻松地将他们团灭。冬至戴上厚厚的手套，身体跃上砖墙，借着墙上的砖头之间的缝隙与空缺往上爬。他的速度很快，一看就是在特管局天台成天爬树练出来的。五六米高的墙，冬至很快爬上墙头。他打开手电筒，试图找到章鱼怪的身躯。 擒贼先擒王，想要让触手消停，那就得彻底搞定章鱼怪。 手电筒的光芒有限，章鱼巨大的身体在黑暗中扭动挥舞，大片城墙被它覆盖，目力所及，根本看不见触须的源头。冬至二话不说，直接扑上其中的一条触须，双手紧紧抓住。那触须若有所觉，在空中用力甩着，企图将它甩掉，但冬至揪住触须上的吸盘，一点点地往上爬，怪物一时半会儿竟没能将它甩掉。刘清波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但他也顾不上阻止，只得也学着冬至的样子，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条触须，顺着触须的方向往上攀爬。 我去， 触须上有粘液，其实很滑，要不是有那些密密麻麻的吸盘在，人根本不可能抓牢。而且章鱼怪挥舞着触须在空中甩来甩去，这又给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刘清波满手黏滑，闻着海鲜本身带着的腥味，差点没吐出来。 冬至你大爷的，我就穿了这一身衣服来啊！ 让刘清波抱着章鱼触须在空中挪动，时不时还要屏住呼吸，对他来说比砍他一刀还要难受。冬至没有理会的，确切地说，冬至已经没办法分出心神去管刘清波了。他艰难地挪到触须的尽头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遥遥地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十几米外的城墙移动，身形之硕大如同小山一般，简直是平生罕见。之前为了寻找石碑，在梁维七墓后的地下河里，他们也曾经跟三头巨蟒交过手，但跟眼前的这头庞然大物比起来，三头巨蟒好像也显得有点娇小了。冬至发现了自己遇到了一个难题， 章鱼触须上的吸盘只有一小部分，再往前就是光溜溜的触须，我 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面稳固身形，更不要说接近章鱼怪了。 冬至趴在章鱼身上，像坐了云霄飞车一样，忽上忽下的被四处乱甩，一边苦苦的思索。眼看张松在下面用符火玩弄触须，他眼睛一亮，灵感突如其来，从怀里摸出了一张明光符，念咒持符，符火燃起，掷向触须。章鱼怪对火极为敏感，几乎是跟符火触碰的瞬间，触须就立刻缩了回去。冬至早有准备，紧紧抱住触须，瞬间体验了一把做火箭的感觉。果不其然，触须往回缩的同时，他也离章鱼怪越来越近。 赌对了， 兴奋、激动、紧张涌上了心头。冬至握紧长手剑，手电筒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只能凭感觉判断自己距离章鱼怪还有多远。前面隐隐有什么东西挡着，冬至不敢确定。这时他的身后遥遥传来了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吼： 冬至你奶奶个熊！ 老刘肯定是因为没有我聪明就恼羞成怒了，不久之前他还迁怒我大爷，现在还迁怒我奶奶了。不过不管是我大爷还是我奶奶早就去世了，要想找只能去下面找。 冬至本想这么说，但是话一出口就变成了： 老刘，打开手电筒帮我照一下前面。我真他娘的上辈子欠你的。 刘清波没有符火，所以呢他没办法像冬至那样用火迫使触须回收，只能依旧抱着触须在空中上上下下。他一边骂娘，一边艰难地掏出手电筒打开。隔得太远，光线只是隐隐能照出一个轮廓。 一个轮廓就足够了。 冬至看见一双黝黑浑圆的眼珠缓缓转动，在手电筒的光芒下一闪而逝，让他瞬间确定了章鱼怪的方向。手腕一震，长手剑化作剑光朝目标飞掠而去，剑意森寒，仿佛万古长夜中的耀眼星光，能够冲破一切黑暗的囚牢，最终到达光明彼岸。剑光与章鱼怪接触的刹那，他似乎听见了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，并非实质化的声音，却如重锤在脑海中重重锤开一个洞，真的冬至的身体剧烈晃动了一下，几乎从半空摔落下来。触须也跟着猛烈的颤动晃着，以更加疯狂的弧度在半空中挥舞，似乎反射出主人身体的巨大痛楚。与此同时，不单是冬至，所有人的脑海里都响起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哭声。刘清波手一抖，剑差点从手里脱落，他下意识地以为是冬至在哭，但随即发现不对，这么具有冲击力的音波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类发出来的。 哎呀妈呀，这声音也太难听了。 刘清波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抱住的触须突然急速缩水，迅速缩小到比自己的剑还细，他再也抱不住，直接从空中掉下来。冬至也差不多，不过稍微比刘清波好一点，他正好落在了墙头上，接着缓冲，没有摔得那么惨，长手剑也从半空掉了下来，被冬至伸手接住，硕大的触须瞬间消失。所有人都一脸懵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有冬至离得最近，隐隐猜到了真相。他急忙从兜里掏出了手电筒，随便照了几下，居高临下果然还是有好处的。冬至很快在另外一面墙的墙根下找到了一团黑不溜秋的东西。那东西在地上缓缓地挪动，因为一只眼珠被冬至刺瞎而流出黑色的血液，在身体下面运出小小一团。冬至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只比巴掌略大一些的章鱼，难以想象它就是刚才几乎横扫他们所有人的章鱼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